北京移动提示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 校园梦中翱翔越，北京蓄力奥运的传奇，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 开始了，大家都在哪里看？当然是北京移动宽带电视魔百合，冠军品质 4K 超清画质，赛事直播夺金瞬间，先睹为快。北京移动祝中国奥运健儿笑傲东京，再创辉煌。以上为广告时间。 5G 奥运真直播，上中国移动咪咕视频看5G 加 4K 超高清奥运比赛 ，VR 自由视角，多屏同看。北京移动祝中国奥运健儿笑傲东京，再创辉煌。 以上为广告时间。 山川异域，风月同天，东京奥运万众瞩目。 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双奥之声 FM 102.5，四名记者直击现场，全频传递奥运之声。 7月19日至8月9日，倾力奉献，大型融媒体报道，人在东京， 尽览东京奥运，就在体育广播。 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温馨提示您，为有效应对近期我市局部出现的疫情，请广大市民朋友自觉遵守首都各项疫情防控规定，来返京人员要主动履行好防疫责任和社会义务，有中高风险地区所在市及出现病例地区旅居史、涉疫风险人员接触史的人员，要及时主动向单位及所在社区报告，配合落实各项防控措施，共同守护家园安全。 奥林匹克圣火，黑暗隧道尽头的一盏明灯，更快更高更强更团结，激励温暖世界的体育盛会，燃在东京。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东京奥运会特别节目。 北京时间的17:02，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正在为您播出的东京奥运特别节目《燃在东京》的金戈铁马板块。各位好，我是慧凡。 大家晚上好，我是康乐啊。我们的晚间板块正在进行的是，已经刚刚结束的是女子20公里竞走的比赛当中，中国的老将刘虹是摘下了一块铜牌。 也恭喜倩蓉师姐。我们其实在这个女子20公里竞走是一个三保险，倩蓉师姐最终是获得了第7名，而我们另外的一位选手杨静是获得了第23位。 这个项目意大利选手和 巴西， 应该是哥伦比亚选手获得了前2位。大概刚才看了一下这个名次啊。 所以我们一会儿也为大家带来最新的详细的赛况。那我们也看看今天的节目当中又为大家带来了哪些新鲜的内容。田径除了女子的20公里竞走之外，男子的50公里竞走，波兰选手名不见经传，但是爆冷的夺冠了。中国的3位选手都顺利的完赛。 另外，空手道当中，中国选手尹笑妍全胜出线，提前锁定奖牌。 拳击关注一下，女子中量级李倩5-0进入决赛，将和头号种子争夺金牌。 另外，今日看点我们关注到的是国乒男团志在卫冕，将会在今天晚上对阵的是德国队。另外，田径赛场也期待着中国队的速度。 中国男女接力队都将出战4x100米的决赛，我们也一起来关注晚场的田径比赛。今天的两个话题，一个是说说因为晚场啊，最星光璀璨的就是这个田径赛场了。您也说说，看了奥运这么多天，您在田径赛场上最喜欢看的是什么项目呢？ 又有哪些收获？另外，我们也关注今天晚上进行的中超的比赛当中，国安对阵河北队，这场球大家是怎么来前瞻的呢？ 有谁能为国安戴上射门靴啊？大家可以继续在我们的微信、微博，还有听听 FM 的聊天室，一起来互动。 科学防疫，众志成城。北京广播电视台抗击疫情特别节目。 在今天下午召开的北京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新闻发布会上介绍，8月6号0点到15点，北京没有新增的本地新冠肺炎确诊病例、疑似病例和无症状感染者，也没有新增的境外输入确诊病例、疑似病例和无症状感染者。 另外，也请广大市民朋友们自觉遵守首都各项疫情防控规定，来返京人员要主动履行好防疫责任和社会义务。有中高风险地区所在市及出现病例地区旅居史、涉疫风险人员接触史的人员，要及时主动向单位及所在社区报告，配合落实各项防控措施，共同守护家园安全。而且要提醒广大市民朋友们，严格遵守佩戴口罩、各类场所进门测量体温验码、就餐保持距离等相关规定，提高个人的防护意识，戴口罩、勤洗手、多通风、不扎堆儿，非必要不出京，非必要不出境。 你好，奥运。 好，你好，奥运，我们马上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这些奥运的赛况。先关注一下田径赛场吧。今天上午，奥运会的田径项目已经是结束了男子50公里竞走的争夺，名不见经传的波兰选手托马拉是3小时50分08获得了冠军，德国的赫尔伯特3小时50分44获得亚军，加拿大的选手敦飞3小时50分59秒获得了第三名，而三位中国选手都顺利完赛了。边通达是获得了第七名，王钦第21，罗亚东第31。尤其是这个边通达这个选手，真是对自己够狠的啊！ 是 因为50公里的竞走，您想想看到最后可能观众都觉得累了，但是运动员还要在最后的时刻继续去冲刺。走到混采区的时候，边通达的这个短裤上他就别着一别针，而且这针尖是朝外的 啊， 还没来得及合上。他说这是特意为自己比赛准备的，就怕自己放弃。感觉哎呦，那个有氧到达极限，嗓子里都有血腥味的时候，难受的时候，要放弃的时候，就扎自己一下，刺激一下。 确实，而且为了防止别针掉呢，边通达还往他胸前的这个号码布上面是别了另外两个作为备用啊，这万一掉了一个没事，扎自己。这让我想起了大家就是经常在这个现在视频网站上看到的，愿意恶搞的一个。曾经的《还珠格格》里容嬷嬷是吧？扎紫薇， 尤其是把它做成了鬼畜版之后，那简直太酸爽了。 就是扎你但是这个运动员自己扎自己，这是另外的一种感觉，是刺激自己。 我的天哪，将近4个小时的比赛，本来就已经够耗时够长、够痛苦了， 是 还扎了自己10几下。 你看 什么虎口啊、手腕啊、小臂啊， 哎呀， 一次又一次把自己从那个放弃的边缘拉回来，最终完赛了。 是。确实参加过这种长距离的朋友，50公里可能大多数人真的是没参加过。我觉得就比如跑个5公里左右啊，这种初学者，尤其是跑，我们只跑步啊，当然这个竞走这个有很高的难度啊，他走路的这个姿态等等还不能犯规什么的， 非常有技术性。 没错啊，很多这个选手我之前观察到的，脚基本上那个泡什么的啊，都是肯定100%会有的，然后这个脚上会有很多的这样的伤啊。当然了，看到刚才我们的选手边通达用自己的这个招，就是为了不给自己留遗憾啊，没事扎自己2下啊。当然了， 50公里竞走这个项目，这是奥运会上的绝唱了。接下来就不再有50公里这个距离的竞走项目了。 是， 所以他也是为了这个啊，圆自己在奥运会上的一个梦想。我们先来听一下吧。今年3月份的时候，他在接受采访的时候就做了一番感慨。 这2年一直在受伤。不管得中耳炎做了个穿刺，还是我去年直接歇了3个月做了静脉曲张，完事之后我就根本就没想到我现在能走到现在这样。说实话，我感觉真是特别难。其实我比赛前我心态我就想着是尽自己最大努力，完事之后抱最坏的打算。完事之后，其实奥运会谁不想参加，谁不想拿第一，但是只能说埋藏在心里。所以说有想法，但是不敢奢望。我师哥陈定，完事之后他也给我在旁边，就是一直让我不放开步子，这样之前一点信心没了，现在最起码增强了一些信心。 虽然说这今天的成绩不算理想，但是希望在奥运会中能突破自己吧。因为2012年因为技术不合理罚下了，2016年因为训练前练大了没调过来，这是算是我最后一届吧。 确实非常非常不容易啊！这个项目距离如此之长，真是非常人能够坚持下来的。 而且他的判罚的规则啊是非常细致的。选手很容易就比如说踩了道边啊， 对， 就特别容易被罚下啊， 对，容易吃牌， 吃到这个犯规，影响自己的成绩。真的是一个很高难度的，也是对技术要求很高的项目。虽然说我们看着似乎就是运动员一直在走，一直在有这个摇摆的节奏，但是里边的门道可多了。 是，尤其在电视里，可能大家看转播觉得，哎，这个走路也不是很快，但是，您现场要真看过竞走的话，那个跟普通的小跑没啥区别，特别的快。 我们也继续来关注一下刚刚结束的在札幌大通公园进行的奥运会竞走比赛女子20公里的决赛。意大利的选手帕尔米萨诺是以1小时29分12秒夺冠，哥伦比亚的阿雷纳斯1小时29分37秒获得了亚军，而中国的老将刘虹1小时29分57秒，其实是差了一点点啊。获得了第三名，江石姐拿到了第七，杨佳玉走到了17公里多的时候，就是因为动作的原因吃到了3张红卡，被小罚了2分钟，最终1小时31分54秒排在了第12的位置。 是，怪不得这个成绩受到了很大的一个影响。这个就是竞走这个项目，它其实是有很多的不确定性的啊。我记得在2000年的悉尼奥运会的时候，当时这个王丽萍获得这个竞走冠军，当时就是澳大利亚的本土选手，马上要走进体育场了，然后吃了一个牌给罚下去了结果这我们得了一块金牌这项目真的这么长的距离随时都有犯错的可能性所以这个也是项目的一大魅力吧。 而且我们在女子20公里竞走这个项目上一直是有着优势的，尤其这次又是3位选手进入到决赛，其实是一个三保险，会打一个集团作战。 对， 后边杨佳玉和强石姐都会为了全力的保障刘虹的这个领先优势，不断去跟他打一些配合。 是， 真的是很可惜，拼到17公里多的时候，杨佳玉吃的这个3张红卡，还是让他的成绩落在后边了。 是，这边预备起唱说了，以上一场比赛状况看呢，今天的这个比赛好像是不是特别的乐观。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要谈一谈田径赛场，各位最爱看的项目是什么？但是我对于这个今天晚上进行的男女的这个团体接力啊，我们中国田径队的这个还是很有信心的。 对，见到一块奖牌，这应该是我们计划之内的。 没错，尤其是队员们，我们这个两支队伍在一块训练的磨合的这个时间什么的都是有保证的，队员之间是非常的熟悉尤其是接力这个项目，这个棒首先不掉棒第二您得接棒得快这一下。这个是中国队的一大特点。 对，这几年的时间其实我们在接力项目上一直不断在突破咱们界别日本的选手你说个人的成绩这种短距离的成绩其实跟咱们相比呢，即便后面有什么同声翔秀啊等等那都是在风速多少多少之下真的到了奥运的赛场，个人没有特别突出，但是他们的接力项目一直很有优势。 对， 尤其是接棒的技术。 是，尤其是美国队这一次男队的这个爆冷的出局，给大家感觉到，确实这个项目不只是说靠单个人的一个硬实力接棒的这个项目每个人不掉棒，然后怎么最快的把棒传到下一个人的手中这个是一个团队作战的事儿。 对，据说现在咱们的接棒技术提升了之后，每一棒能节省0.1秒的时间， 哎呦， 那就相当可以了。 是， 我们期待着吧，晚场的田径项目的开始，也继续来关注一下今天东京奥运会的空手道比赛继续进行女子的61公斤级的小组赛，尹笑妍最后一场跟土耳其的科班战成了2-2平，她是凭借着先得分获胜，从而是以4战全胜排在 A 组的第一名，进入到了半决赛。 尹笑妍是中国空手道的一姐，2018年拿到过世锦赛的亚军，目前世界排名是高居榜首。这次来到东京呢，笑妍的目标就是冲击奖牌 女子61公斤比赛是分成两个小组，每个小组5个人进行单循环的角逐，排名小组前二的运动员是出线进入到半决赛，而半决赛当中获胜的是争夺金牌。首场比赛当中呢，尹笑妍是2-0战胜了委内瑞拉的塞奎拉，拿到了开门红。第二场，尹笑妍抓住这个反击得分的机会，1-0击败了法国的赫陶特，拿到小组赛的2连胜。而第三场小组赛，尹笑妍和日本的染谷真由美打得非常激烈，在二平之后，他是连得2分，以4-2取胜，那拿到了小组的3连胜，提前出线。最后一场，尹笑妍对阵的是土耳其的这个科班啊，两人是战平了。尹笑妍凭借着先得分获胜啊，所以说从目前的一个状态来看啊，尹笑妍还真的有戏。 嗯，所以我们也听听尹笑妍她的一个成长的故事吧，从一个陪练成长到空手道的世界冠军，这一路是怎么走过来的。 从手腕肌腱大肌腱群断了一次，然后缝了有20针，然后手指肌腱群小肌腱群无名指也断了一次，也是缝了20针，所以这一只手啊前后一共缝了有40针。 从排球到跆拳道再到空手道，尽管在运动生涯早期几经变动，但尹笑妍一直很明确自己的目标。 你要想打人，你就得先学会挨打，这是我们教练最早的时候教给我的一句话，你就得这样。 能吃苦的尹笑妍白天认真当陪练，爱思考的尹笑妍晚上拉着老队员给他指点。经历了5-6年的陪练生活，这个好胜的小姑娘终于拿下了奥运会积分赛排名榜首和3个冠军。对此，尹笑妍的教练同时也是国家队空手道主教练管建民鞭策道： 从15、16岁进入国家队空手道项目，一直在和当时的李红，我们的世界冠军大满贯选手去做陪练，我想的话在陪练当中也给他很多的历练和认识。现在的尹笑妍应该说从整个这个技术能力上不是最强的，虽然是世界排名第一，世界排名第一不能代表你是技术第一的，因为它涉及到奥运的积分周期变化是这么产生的。来讲就是经常要告诫他，你的积分不代表你的成绩。 面对马上到来的空手道女子61公斤级决赛，尹笑妍抱着最大的期望奔向赛场。 我也很期待，我是真期待奥运会，因为这也是毕竟是人生当中第一次嘛，对我来说也可能说是唯一一次，所以我又期待又很珍惜。我就希望我这次希望这个奥运会能让我站上最高的领奖台，我真的太渴望了。 真的是太渴望了。 嗯， 确实他的这个状态啊，包括这个信心啊，以及高居这个世界前几位这样的一直以来的一个排名啊，足够让他说出这句话，太期待了。 我们也继续来为大家更新最新的赛况啊，在今天下午进行的场地自行车的项目当中，女子争先赛的32分之1决赛里边，钟天使是直接晋级了，鲍山菊经过复活赛也顺利晋级了，中国香港的车手李慧诗也进入到了下一轮。 另外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拳击方面，今天的女子拳击75公斤级的半决赛当中，中国选手李倩是5-0战胜了俄罗斯奥委会队的选手，闯入到了决赛。在决赛当中，她将会与赛会头号种子英国选手普莱斯来争夺金牌。具体的情况来听本台前方记者齐良博的报道。 8月6号，在东京奥运会女子拳击75公斤级的半决赛中，中国选手李倩以5-0完胜俄罗斯奥委会运动员玛格梅达利耶娃，顺利闯入决赛。赛后李倩透露， 整场比赛在台上的控制还可以吧，因为在下面准备的还是很充分的，根据他上场打完中间也停了好几天，通过他的比赛录像啊，去看一看他的技术特点啊，去根据他的一些小的问题去克制他。这种 31岁的李倩曾在里约奥运会上闯入半决赛并夺取一枚铜牌，经验比对手更加丰富，比赛从开始就进入了李倩的节奏，她并没有与对手进行硬碰硬，而是巧妙周旋，利用自己的速度和步伐来寻找机会。 因为她的力量很强，如果再跟她用身体对抗的话，我肯定是吃亏的，所以主席啊教练在下边布置的战术也是打距离，打一下就走，不要跟她过多的纠缠。这种 第一回合5名台下评判都给出了10-9的比分，李倩领先。第二回合形势不利的玛格梅达利耶娃开始发起咄咄逼人的攻势，李倩仍耐心迎战并伺机反击，不给对手翻盘的机会。 他 突然的判罚，对手是使劲往上贴的，所以我有的时候我推不去，俩人就靠一下。判罚他虽然判罚了，但是对我也没有过多的影响，因为我知道那一场还是比较自己比较占优势的。如果突然是那个判罚，如果我当时还想，如果是第二回合输了，没关系，我还有第三回合。 第二回合结束后，台下评判再次评定李倩10-9领先。第三回合，对手已经回天乏术，李倩则继续控制着场上的节奏，并将领先优势保持到了中场。最终五名评判一致评定李倩获胜，全场比分5-0。展望8月8号即将与英国选手普莱斯的决赛，李倩表示 还是很高兴吧，因为实现了自己的第一步的目标，因为进入决赛完了之后自己还是想去拿这枚金牌，所以现在不去过多的想太多，首先把下场比赛的过程去做好。 中国拳击协会主席、中国拳击队总教练张传良表示 英国这个队员不太好，因为英国队员，英国教练的团队比较厉害教练团队比较厉害。另外呢，他事先呢对我们也做了一些个研究和其他的，我相信我们队员只要发挥正常水平应该能给大家一个满意的答复。 其实李倩也是一位老将了，90年生人，那现在已经是31岁。 对， 2014年的仁川亚运会，他就是拿到了女子的75公斤级的一块银牌，在5年前的里约奥运会上是拿到了69到75公斤级的铜牌。前两场比赛他都是完胜零封的对手，5-0拿到的胜利，所以这一次他也非常的期待在东京奥运会上把铜牌换成金牌。 是， 现在就差一哆嗦了。 没错，真的非常希望李倩能够今天实现这样的一个梦想因为虽然我们说这个不论获得什么牌或者什么样的名次只要你努力了都是值得我们点赞的，但是在奥运会上面如果能够拿到金牌来讲，那对于李倩对于他未来整包括他的这个团队等等的都是相当有意义的一件事今天这场比赛我们将会希望能够见证李倩圆梦。 我们也继续来关注其他的中国力量今天的东京奥运会摔跤比赛当中，女子自由式50公斤级的四分之一决赛，中国队的孙亚楠7-3战胜了乌克兰的李瓦奇，成功闯进了半决赛。孙亚楠这个是中国摔跤队最有实力的选手之一了，2016年的里约奥运会曾经拿到过女子自由式48公斤级的铜牌，2013年他还拿到过世锦赛的冠军。那在第一轮的比赛，他两次爆摔了古巴的选手洛佩斯，以8-2轻松获胜晋级。那这一场面对的是乌克兰的李瓦奇，对手开赛之后进攻是更加积极，那孙亚楠呢也是频频的去冲击对手因为在场上打得较为消极，孙亚楠还被判了30秒的强制进攻。那这个时候他就加强攻势，但是还是没有找到得分的办法直到最后尤其是一下子抓住对方的那个漏洞压住对手，两次抱着对手翻滚，连得4分，以4-1领先进入到的上半场。那下半场开始之后，比分落后的对手那就更是加强进攻了，但是这个时候孙亚楠表现得很沉稳依然是在压制对手，最终拿到了这个晋级的机会。 另外关注男子自由式125公斤级的复活赛当中，中国选手邓志伟下半场反攻连得6分，以7-2战胜了埃及的阿布德尔莫塔莱，是进入到了铜牌战的争夺当中上半场邓志伟基本上以守势为主，双方是各得1分打平，下半场之后阿布德尔莫塔莱是又得1分，以2-1领先。而这之后邓志伟增加了进攻，利用对手体能下降的机会是放倒对手拿下2分，而这之后呢，邓志伟抱着对手的身体完成了2次翻滚，一口气拿到6分，以7-2反超。最后时段对手的体力不支，根本无法制造有效的威胁，我们的邓志伟是获胜进入到了铜牌的争夺战。邓志伟将与伊朗的扎尔来争夺铜牌，而这位伊朗的选手曾经拿到过2018年青奥会的银牌。 看到很多的家里人都在我们的平台上互动都在说这个女子20公里竞走的比赛。吴梦生说：“哎呀，其实感觉这一次竞走队的状态整体都不是特别好，要不是巴西选手在最后时刻被罚时了，可能刘虹连这个铜牌都要错失了。”SK 是说竞走金牌。都没拿到这是不是还是因为我们常年的在这个项目上保持了太久的优势，反而在这个新的周期里边给了别人一定的机会。 但是我觉得这恰恰就是这一次东京奥运会它的特别的地方。 是 五年的奥运周期，可能对每一个运动员来讲，每一个项目来讲都是不一样的。 是 有的会因为这一年养好了更多的伤病，调整更多的技术，但是可能有的本来已经是把四年的那个周期状态调到了最佳， 对， 结果延期一年，让那个顶峰的状态又下滑了一段。 没错啊，这就是所谓的时也运也命也，在这个竞技体育当中，这个时运对于运动员的加成也非常的重要。当然了，我们说这个项目中国队是有集团优势的，但是呢，其他的项目，包括其他的这个运动队的运动员啊，这次有可能突然就冒出来啊，你可能不是很防范的这个运动员也没有提前做准备啊，人家提前冒出来了，那就是杀了我们一个措手不及啊。同理，我们这边冒出来很多的新人，在其他项目也杀了其他的这个运动队一个措手不及，那这个真的是也算是吧，东京奥运会到目前为止最有魅力的一点吧。 对，而且就女子二十公里竞走这个项目而言，咱们的几位刘虹、强世界、杨佳玉都是老将了啊，也没有什么在更新的技术是不被别人所知道的，所以这几年其实其他的国家一定都在看着，反复的看我们曾经这些比赛录像，不断在研究你我们是处在明面上的。 是当然这个项目就是应了一句话，走自己的路让别人去说吧，就是平时这个训练谁训练的苦，一般认为这个项目就是最容易出成绩的啊。当然还是有可能会冒出来一些就很有天赋的这样的选手打破曾经的这个垄断。 日下长河说女子竞走金牌又丢了，意大利选手的技术太出色了，领先也非常明显啊，反而咱们的技术确实看着有点悬啊。这就是在尤其是在这个竞技体育的世界里边真的瞬息万变， 对， 这种技术的更迭太快了。 没错啊，没有常胜将军，没有永恒的霸主这个前一段时间我们说中国女排的时候，大家反复用这几句话来点评当然继续来关注今天下午的自行车这场地赛当中呢，女子争先赛的32/1的决赛当中，中国选手钟天使直接晋级，鲍山菊是经过复活赛是顺利晋级，而中国香港的车手李慧诗是进入到了下一轮的比赛。 所以这一次大家都发现了有一些传统的优势项目，或者说我们在赛前觉得特别看好的很稳的， 对， 这些争金夺银的时刻反而是也许就错失了，没拿到反而是一些让小将新人去冲击的最后就落到兜里了。 对所以这一届大赛当中，我们在奥运会结束之后肯定有各种各样的总结，其中我想有一个总结非常有必要，就是要盘点一下各个项目的这个所谓的更新换代哪个项目现在就是已经是00后唱主角了哪些项目还需要未来更多的引入新人呢？ 尤其是这次在中国射击队的表现之后真的看到了年轻的力量，虽然说年纪不大，但是站到赛场上个个都像老将， 是 一点都没有说有那种有初生牛犊有点怵， 对， 初生牛犊真的不怕虎。 对，这个就是当机会到你的手中的时候，你把它抓住这个人生包括体育整体这样的发展的生涯就会大不同比如说跳水的全红婵14岁的小将第一次参加奥运会平时还特别喜欢吃小零食的这个小朋友一战成名，一下拿到了奥运冠军，改变了他所有的人生轨迹 包括咱们的北京小将张佳琪平时是一个软萌软萌的小女孩就喜欢洋娃娃各种各样的这种人偶手办但是在赛场上你看他有多稳定。 没错，还有这个中国乒乓球队的王曼玉本来是 P 卡这个替补的一个队员但是刘诗雯受伤了，他替了之后也是圈粉不少而且他最爱吃的这个红烧鲤鱼，据说他爸爸这个他回到中国之后肯定要给他做这道大菜。 所以有很多这次的东京奥运会那些值得去回味的瞬间也欢迎大家跟我们一起来互动说说今天的田径场上您在田径项目里边最喜欢看的比赛，也说说晚上国安对阵河北队的比赛，谁会为国安戴上射门靴呢？我们一段广告和片花之后稍后再见。 哎啊，关键时刻怎么卡了？网络太不给力了。 是你的手机太不给力了。 那怎么办？ 去电信买 5G 手机啊，高速率，低时延，大容量，奥运期间看赛事特别爽。 太好了，我现在就去。 去营业厅办理可享更多优惠，详询客服10000号。 权威发声，新鲜资讯，即刻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关注北广头条栏目，可听可看可信可用，你身边的服务小能手，听听 FM， 把美好送到你耳边。 以上为广告时间。 好，北京时间的17:30，我们继续回来，这里依然是然在东京的特别节目《金戈铁马》的板块。 这一时段我们刚开始给大家说说我们的互动吧。互动的小栏目叫做《东京名侦探》，这是一个听友的互动的环节。在早上的雄鸡唱晓当中呢，我们已经提出来一个问题了，问题的答案就在记者的短视频作品当中。每天呢，我们从正确的答案当中，这个听众里边选出一人，送出2022年北京冬奥会的特许商品作为奖励。今天早上雄鸡提出的问题是，昨天男子4x100米接力的预赛，中国队以小组第一的身份晋级决赛。赛后苏炳添接受采访时说，接力队除了4名上场队员之外，还有几名替补队员呢？大家看了我们的奥运 Vlog 的视频，那现在我们先把这个答案再等一等，再等一段时间，再给大家给公布正确的答案。大家可以继续的在我们的这个微信下边进行回答，回答正确的就有奖励了。 奥运奖牌榜。 好，这一时段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现在的奥运奖牌榜的变化。那目前中国体育代表团依然是以34金24银17铜排在了奖牌榜的第一位，美国体育代表团30金35银27铜排在第二的位置，日本体育代表团也是东道主啊，22金10银15铜排在第三的位置，而排在第四到第十位的分别是英国、澳大利亚、俄奥委会、德国、意大利、法国和荷兰。 确实这两天感觉这个美国队的向上追的势头也挺猛的，现在中国队34块金啊，美国队是30块金，所以期待的中国队在有一些争金点啊，不是传统优势的这个争金点，我们来一个爆发啊，有可能在这个金牌榜上能够更加的稳固。 山川异域，风月同天，东京奥运万众瞩目。 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双奥之声 FM102.5，四名记者直击现场，全频传递奥运之声。 7月19日至8月9日，倾力奉献，大型融媒体报道，人在东京， 尽览东京奥运，就在体育广播。 我是记者齐良博，7月21号到8月9号期间，我将和体育广播另外3位同事一起在日本东京为大家带来2020东京奥运会的全媒体报道，关注中国军团展现出怎样的精神风貌和竞技成绩。东京，我们来了。 我是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记者金泽，在前方我们将制作系列报道，站在东京看北京，以前方观察员的第一视角直击东京奥运会的赛事情况，同时为2020北京冬奥会带来积极的借鉴作用。 大家好，我是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的记者李维，我将开启自己连续第4次奥运会的报道工作，从北京到伦敦，从里约到东京，无疑这一次奥运会的经历会更加的特别，我也将用更多样的手段为您全方位的展现中国奥运健儿的风采。 我是体育广播双奥之声记者林苑，我要在东京做您的耳目，您有什么想了解的告诉我，我帮您瞧瞧去。 尽览东京奥运，就在体育广播。 好，我们继续为大家来介绍一下今天晚场的比赛啊，晚间田径赛场上 是 最受瞩目的应该就是男女的4x100米接力，尤其是咱们男队的4个小伙子们啊，他们4位汤兴强、谢震业、苏炳添和吴志强也是第一次配对来打奥运会。我们继续来连线正在东京采访的本台记者李维，李维你好。 慧文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咱们 确实啊，这场4x100接力的比赛是真的是对我们中国观众来说是非常非常的关注吧。应该说我现在是正在去这个体育场的路上，因为今天比赛在 当地时间的晚上10:50才开始，北京时间的9:50，所以这个比赛，可以说啊，越往后的这个好饭不怕晚吧，越往后的这个比赛可能会更受关注。那我们今天也了解到，今天应该是我们的这个阵容不会发生变化，应该不管是男队和女队，这四个人的组合还是比较稳妥。像刚才你说的，他们是第一次参加这个奥运会的这个决赛的比赛，但之前其实也算是老搭档了，因为在今年6月进行的这个4×1的这个选拔赛上，最终呢还是这四个人作为主力吧来出战这次奥运会的比赛。那当时苏炳添也说的啊，说这个其实虽然我们几个人又算是重新搭档了一次，但是还有过去的这个默契和经验，所以在这个赛场上应该说至少通过这个比赛的配合，虽然训练时间不长，但是整个的配合和感觉来说还是很到位的。而且现在今天东京的天气应该说比昨天好了很多，昨天比赛的时候真的中午正12点的时候实在是太热了，运动员们在跑完之后感觉脚下生火，说踩了风火轮一样。我说那踩风火轮应该跑得快，确实我们昨天也跑得挺快，但是今天晚上我觉得在这样一个相对来说天气正常的情况之下，不敢说凉快，只能说是正常情况下，应该是我们的运动员会有一个更好的发挥。当然了，这天气对于大家来说都是公平的。另外可以说一下这个东京奥林匹克体育场这个跑道，运动员都反映这个跑道跑起来很舒服，就是说和其他有的一些比赛中的跑道比赛，这个跑道上感觉上更能出好成绩。我觉得这也是大家来到东京在这个体育场上一个切身的感受吧，也希望这个对于咱们中国运动员来说是更有利一些。那当然了，女子方面我觉得昨天进入8强之后已经创造了一个新的历史。我昨天还特意听了一下里约奥运会的时候我做的这个4×1预赛之后这个录音，当时姑娘们已经进了决赛，结果被这个国际田径联给美国的一个重赛的机会，就是美国队自己单跑进了这个8强，最终把中国队挤到了第9位，没有进入决赛。当时就采访的时候其实是我们进入了，但是回来以后4个小时之后我在看到这个新的官方消息之后是没有进入，其实大家都很遗憾。已经弥补了遗憾的，今天我们希望在这个遗憾的基础上，或者说在这个弥补遗憾的基础上更进一步吧。我觉得我们今天这四个姑娘在轻装上阵的这种情况之下，有可能也会创造出一些更好的成绩或更惊艳的一个表现。这应该是两个田径项目的4×1。那另外再说一下女子标枪，我们的老将吕慧慧今天也是登场亮相，参加这个女子标枪的决赛。一直啊，吕慧慧都很低调，也很谦虚，总是在冲击对手。我不知道今天晚上，作为最近2年在这个国际的标枪赛场上成绩一直排在很靠前位置的吕慧慧，能不能真的在赛场拿到这枚金牌，也是值得期待的。 李威你好啊，当然说到接力的比赛，大家都非常关注的就是一看运动员的这个实力，就是每个队四个人这个实力硬实力如何。第二非常重要就是接棒的这个水平。我们关注到了像美国男队这一次的这个整体发挥不好，已经是爆冷出局了。在你看来，我们中国队的这个男女接力队，我们这个接棒的技术现在是如何的呢？ 其实我们这应该说是非常的默契。几乎啊是从了2015年到现在，就是这几个人不管是在他们打替补还是打主力，就四个人出场，应该说都会有过一个长时间的训练。虽然说这个训练也不是说每天都在练这个接力，但是我觉得这个默契和这个感觉是有的。这次美国队男队没有进入这个4×1的决赛，也是暴露了他们在这个比赛中接棒的一个环节的不默契。虽然没有掉棒，但是整个在比赛之中，确实接棒环节的这种衔接不好的话，很可能影响这个成绩的一个发挥。那今天晚上，我觉得站在决赛赛场上，这个默契好与坏也可能会对比赛的结果产生一定影响。 我们也知道这几年的时间，其实中国接力队一直在几个奥运周期里面不断的提升自己的这种接棒的技术哈。而且他们从接力这个项目上开始去带动着自己个人成绩的提升。对比一下5年前，其实几个选手他们的100米的最佳成绩都在不断的往前走，所以这也是我们对接力队有一个更大信心，希望看到更好成绩的一方面，是不是李伟？ 其实我觉得这个从昨天的三级跳远之后，包括巩立姣那块金牌之后，很多我们中国田径队的姑娘们小伙子们都谈到这一点，包括苏炳添啊、谢震义也都谈到这一点。就是整体我们田径的实力在不断的提升，就是整体这个体 平台的推动带动了我们个人的这种实力和能力的发展。那如果说到具体的，就相当于我们接力项目的这种提升带动了我们个人短跑这种能力的发展。当然了，也有这种带头人，比如说像苏炳添这样的，真的是中国飞人级的运动员，包括谢震业，包括之前我们的很多曾经的百米的这种优秀的选手，其实都是给中国田径带来了一个这种助推的这种作用。再加上我们现在越来越多的运动员有机会去参加更高级别的赛事，比如说国际田联的挑战赛，或者说是钻石联赛，让我们整个接力的水平，包括我们的这个田径的整体水平有了一个长足的进步。再加上在个体项目上，我们的每个人个人能力的这种逐渐提升和这个接棒默契程度的这种提升，确实我们现在这个接力项目应该说已经不是冲击世界的前八名，应该说男子啊已经到了可以去在世界上作为强队和其他队去抗衡的这样一个程度了。 所以我们真的很期待晚间的比赛开始。也谢谢李维，我们也期待你后续的报道，谢谢，再见。 好，再会。 所以其实我们去这种简单的横向对比，肯定不能这么对比啊，但是我们简单的去看一下。 对， 五年前的里约奥运会， 对 啊，当时还是汤金强、谢震业、苏炳添加上张培萌， 是 啊，来对比一下他们目前的成绩。16年的时候，汤金强百米的最佳成绩是10秒30，现在提升到了10秒22 啊。 谢震业16年是10秒08，现在是10秒15。当然，谢震业他的主项是200米，苏炳添那就更不用说了，16年的时候是10�秒08，现在已经是9秒83，能跑进9秒9啊，真的是亚洲飞人了。 还有一个就是关键的冲刺人物吴志强，大家都拿他跟张培萌做对比嘛。16年那会儿，张培萌的最佳成绩10秒24，而现在吴志强啊10秒11，也提升了一定的这样的水平。所以说，奥运会百米的这样的这个接力啊，中国队这个整体的硬实力，各个好像是稳中有升的一个状态。再加上接棒啊，这一点非常关键。我们的队员们就是在一起练的时间更多，更加的默契啊，所以种种的这个加成，让有一种分析认为啊，说，哎，中国接力队是不是保底能够拿一个亚军呢？怎么说出这种预测的呢？就是和2015年的世锦赛啊，中国队的当时的预赛说跑出来这是一样的成绩，这一次啊， 巧了， 对呀， 当时的四棒是莫有雪， 对， 谢震业。苏炳添和张培萌啊，那个时候我们都在现场，因为在现场做了节目的直播，相信大家都记得中国队是递补获得了那个亚军，本来我们是拿一块铜牌的，但是后来美国队被判犯规了，我们自动的成为了亚军，那至少是亚军的这个历史，现在就有声音在预测会不会继续就是重演，我觉得太多的压力也不要在赛前就更多的给到接力队了。 是， 我们就静静的去等待比赛的开始吧。 没错，做好自己的一切啊，顺利把这个比赛给完成，相信就会取得应有的结果。 没有战斗说这是必须的啊，有投入就会有回报。请了那么多的高水平外教，苏炳添啊，不就是改了技术动作之后，成绩获得了大爆发吗？确实不仅是我们在做，看看这一次东道主在田径，尤其是在接力项目上是有着很大的野心的。日本这几年是怎么做的？通过不断的去引进一些混血的选手，像桐生祥秀等等的啊，先通过接力啊，不断的去创造好的成绩，再带动个人啊，都是跑出了这种超风速的好成绩。 是， 所以在各个国家队其实田径都是一块必争之地，因为这是一个很吸引人的大项。 对，另外田径是非常吃天赋的一个项目，就是你的选材包括你的这个一个国家基础体育的这样的一个水平，在田径方面是有一个很综合的一个展现的。而且田径呢，其实它跟这个高校的体育也是有着千丝万缕的一个联系。因此为什么大家说这奥运会比赛，一个看田径，另外一个看游泳，这俩项目加一块基本上决定了这个国家的这个基础的体育的一个水平啊，可能是奠定了一个基调啊，这都是有相应的原因的。 而且能在田径项目上的每一次突破，其实都是对科学训练的一个更好的印证。 对， 不只是欧美的强队能在这个项目上有所斩获，亚洲选手也同样可以。 是，所谓的尺有所短，寸有所长，就是欧美选手他有自己的一个特点啊，包括身体啊等等力量啊这个能力，但是亚洲选手呢，在一些耐力啊，包括一些配合啊精细度方面有自己天然的一个优势，所以说这个就看怎么样能够发挥自己最好的地方。 零幺五七说保底亚军，希望越大失望越大啊！这回东京奥运会上，你还别说，好像还真是有这么一玄学，所以比赛之前千万 是 别说大话、 啊， 也别给那么大的压力 啊！我看这是哪家媒体写的，还真挺敢写的， 真是啊， 是 这 吸引人、吸引眼球，这个确实。 这标题党，这 flag 立得太早了啊！我们不给接力队立 flag， 我们也继续来关注一下东京奥运会的乒乓球男团项目。今天中午是结束了铜牌的争夺战，东道主日本队是凭借着张本智和、丹羽孝希和水谷隼的出色表现，用了2小时22分钟3-1战胜了4号种子韩国队，拿到了这一枚铜牌。这也是日本队历史上的第二枚奥运会的男团奖牌。那上午的这场比赛呢，其实赛后水谷隼也说现在也不敢相信啊，托了最棒的后辈们的福，有一个好结果，希望他们在巴黎奥运会上还能以金牌为目标，加油。这确实，这是水谷隼应该是告别日本国家队的一种表态吧。 对， 因为毕竟他说自己32岁了，将会在本届奥运会就退出国家队。 没错。当然这个是日本队这一次啊，乒乓球确实是男队女队是各有亮点啊，就是大家也看在眼里啊，尽管中国乒乓球队这一次的这个整体优势还是压倒性的优势吧，这个不用说了，但是啊，像日本他能够在某些项目比如混双能够有所突破啊，其实也证明了人家在这个乒乓球的研究方面这些年是下了功夫的，只不过我们的这个选手冠军级别选手太多了，我们平时这个冠军选手在一块集训，在一块这么练啊，说实话都是 S 级的这个选手，那可能像日本队啊，其他队德国队他们一个队当中只有一两个 S 级别的选手，其他都是 A 级的或者 B 级的，那他们在这个互相的这个在演练的过程当中肯定啊没有我们这个进步这么的快，而且他们任何出了一个新的招，我们这边国乒马上能够模拟，马上就见招拆招啊，所以说这个可能也是中国乒乓球队这么多年长盛不衰的一个原因吧。 真的，尤其是这次我们在混双这个项目上，其实我们也是有备而来，但是在比赛的调整当中还是稍稍的晚了一些比对手，那日本队知道自己是处在下风的位置，所以他们是毕其功于一役，每一次的搏杀都是冲着许昕一人而去的。 是就是双打这个项目是乒乓球上边能对国乒造成最大威胁的，因为单打的话这个真的比较难，而且中国队往往是双保险，就有一个比如没打好，另外一个基本也能赢，但是双打，包括昨天我们看在女团的比赛当中，日本队的这个双打组合第一个上场的，这个确实对中国队造成一定的威胁，所以未来可能国外选手主要的突破口还是在双打，要不然就是这个混双，要不然就是男双或女双。 我相信国乒啊还会一如既往的回去总结经验，总结这个为什么我们在混双这个项目上没有能够拿到这一金，所以这种集团优势还是很巨大的啊，欧气十足的中国国乒。那昨天在这个女团的比赛当中结束了之后，孙颖莎也说希望自己能成为真正的大魔王，他也说特别感恩中国乒乓球队这个伟大的集体让我成为了今天的自己，也特别感谢背后默默付出的所有人啊。他说单打比赛结束的时候，很多人就问我作为00后最希望让大家看到什么，他说是勇敢和无畏吧，希望自己一直带着这一份杀气啊继续前进，杀就是杀杀的杀， 是 希望有一天也能成为真正的大魔王。 当然成为大魔王之前中国乒乓球队有很多个这样的大魔王的范例， 张怡宁， 包括这个李晓霞也是大魔王啊，再往前边的这个王楠啊，邓亚萍， 邓亚萍的时代，邓亚萍邓指导的时代还没有大魔王这词儿， 是南平那边的也有很多大魔王了，就不一一细数了啊，就是他这个想要成为大魔王，一个是实力得硬啊，第二就是他这个霸气在场上那个气场，我们看到孙颖莎在场上还每球赢了之后还是愿意大喊一声啊，这个就可能是他的一个气场的这样的个人的特色吧， 对，给自己再加一把劲儿，是这个感觉。我们继续来回顾一下今天的 水上项目，东江奥运会的皮划艇进水项目结束了第五个比赛日多项的预赛，中国队在四个项目都有选手出场，而且全都晋级了。女子的500米双人划艇项目，2019年的世锦赛冠军中国组合徐诗晓、孙梦雅是1分57秒870，创造了奥运的最佳成绩，获得了预赛的小组第一，直接晋级到了半决赛。男子1000米单人划艇项目，预赛第二组出发的刘浩是以4分06秒914获得了小组第二，直接晋级了半决赛。那预赛第一组出发的郑鹏飞4分10秒15排在小组第三，四分之一决赛他也是获得了小组第一，晋级的半决赛。女子的500米四人皮艇项目，几位中国姑娘们啊，也是1分36秒246获得了小组第三，没有能够直接的晋级半决赛，四分之一决赛他们是最终获得小组第二啊，是以这样的方式晋级的。男子500米的四人皮艇，中国的组合啊，四个小伙子是排在第四的位置，同样是通过四分之一决赛以小组第三的成绩晋级到了半决赛。 嗯，这一次的赛艇队的表现也是相当的不错，我们也关注到了赛艇队的这个外教，曾经是连续5届奥运会获得金牌的英国的著名选手雷德格雷夫，确实他也是认为能够帮助中国队提升实力走向奥运最高领奖台是他的一个非常大的心愿和目标，而且他也认为东京奥运会是中国赛艇队向前跨出的一小步，拿到了1枚金牌2枚铜牌，但是呢都是含金量非常高的金牌。另外他认为中国队要想成为赛艇的强队，未来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是他对中国赛艇的未来是充满信心的。 山川异域，风月同天，东京奥运万众瞩目。 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双奥之声 FM102.5，四名记者直击现场，全频传递奥运之声。 7月19日至8月9日，倾力奉献，大型融媒体报道，人在东京， 尽览东京奥运，就在体育广播。 7月19号至8月9号，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双奥之声将再次成为奥运频率，推出东京奥运会特别节目《燃在东京》，每天播出10多个小时奥运特别节目，全天全频率滚动播出奥运最新消息。每天从早上7点开始，一直持续到晚上11点，每个时段滚动播出奥运报道。早上7点到9点，中午12点到12点半。傍晚5点到7点和晚上9点到10点半还将推出4个新闻互动板块，通过全景奥运会、奥运零距离、奥运奖牌榜、站在东京看北京等栏目，全面及时深入报道奥运会，设置全天候的听众网友互动平台。北京体育广播还将通过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听听 FM 客户端以及新媒体矩阵开辟奥运专栏，每天更新短视频、微信、微博等新媒体产品。 好，现在已经是北京时间的17点52分了，您正在收听的依然是东京奥运特别节目《燃在东京》的金戈铁马板块。 嗯 啊，刚才我们说到今天啊，其实是田径项目当中晚间的比赛非常的精彩。 对， 晚上的北京时间9点50分即将进行的就是中国男子的4x100米接力。 是，刚才我们有看到某个媒体的非常乐观的预测，说是按照2015年的那个成绩，这个对比，包括玄学的加成，是不是这回能拿一个这个银牌啊？这是很好的一个期待。但是呢，先是做好自己吧，先别想那么多。在比赛当中接力，刚才给您分析到了，一看硬实力，第二看接棒的配合。希望今天中国队的男女团队都是表现的严丝合缝的。 嗯，猫小钻风说，小的时候在浙江啊，每个小学中学都有田径队，不是为了考学加分，现在可能有这样保持传统的学校不那么多了。有田径特色的学校依然在保持，但是你要说每一个学校都配备着，有点奢望了。 没错，确实，尤其是这个学校的这个田径还得要跟其他项目进行竞争，比如足篮，足篮这都是对大球，包括排球，这都是在学校当中非常火的。另外学校里边我看有很多乒乓球、羽毛球， 不只是说跟孩子们说得来说练田径怎么怎么好啊，同时也需要跟其他项目进行竞争才行。 所以真的这就是如果说打下一个很好的这种在孩子当中啊学校里的基础的话，那后备人才的培养也许就变得更容易了一些。 是，确实这个练田径最基础的一个项目，另外一个就是游泳啊，这两项就是个人觉得如果我们中国在青少年的普及方面能够做得更好，更多的孩子啊年轻人去练田径啊，去平时多游泳的话啊，肯定啊这俩基础项目一上来，那整体中国体育的你感觉未来可能在大赛当中这样的取得成绩什么的会变得更加的容易。 确实我们也看到这一次在东江运会上的中国游泳队啊，游泳军团真是创造出了非常多的惊喜。曾经我们还在担心说，哎呀，现在中国泳军没有，好像没有一个领军人物了，没有一个那种能扛大旗的。结果接踵而至啊， 是 汪顺啊， 宇飞， 对，张宇飞啊，这都是被很看好的一些选手。终于也是不负众望啊，在这次的东江运会上有很大的斩获，尤其是在游泳当中的接力项目， 对 啊，也是给了我们很多惊喜。 是，这边呢，拉苏他说了，男女100米短距离都进了世界前八，他说的是这个接力的比赛啊，说已经说明成功了。是的，而且我们的单项啊，男子是苏炳添取得这个突破啊，更是说明了其实我们找到了一条正确的道路，在怎么培养这运动员方面啊，所以未来很重要就是去基层去选材啊，看看有没有天赋异禀的选手，如果能够选出来啊，没准这个成绩还会提升。 就是包括像苏炳添也是在曾经对他的整个的这个有研究博尔特的，咱们国内也有研究苏炳添的 啊， 包括他的这个红肌白肌的比例就是非常适合短距离的，爆发力极强， 对， 而他的一个技术特点就是他的弯道技术 是 是完全能够发挥他最佳的那个速度冲刺状态的。 没错， 这都是我们在逐渐的让这个科学训练更多的植入到运动员的训练当中之后， 没错， 总结出来的一些规律。 是一个靠先天的这个他的天赋如何，博尔特啊，这个就一般研究了也白研究，这相当于是多少年遇到这么一个啊，但是呢我们可以在科学训练方面多下功夫啊。日下长河谈到乒乓球了，说伊藤美诚变化多端的发球怎么在孙颖莎的面前都变成花架子了呢？好像说的这两次一个是单打还有团体，孙颖莎都是赢了伊藤美诚啊，他俩是同一个年龄段的，俩人是一个年龄，都是20岁的小女孩这个年龄段的啊。但是我想说，未来伊藤美诚在多年之内还会是中国乒乓球女队的一个主要的竞争对手， 是一个有力的威胁啊。 对， 但是我们不能让这样的威胁起势，也不能让这个日本队有集团的威胁的优势， 是就是让他稍微起一点，是我觉得是可以的。你比如说，别给他剃光头， 对， 就是让他赢个两局一局，但是中国队最后还是4-2或者4-1拿下，这个时候可能给对手一点念想啊，他们其他队打的是不是能包括这个参与乒乓球的热度能更高一些啊？ 不过按刘国梁不懂球的胖子啊，刘指导的话来讲，就是不能让他们活 啊， 就是很明显就 那打着急了， 从一个小火苗当中就给他摁住了。这就是国乒的这种碾压性的实力。 是，这个确实很多朋友的评论国乒的时候都是很专业，而且体现出了这个自信啊。这边吴梦生也说了，他觉得练游泳的孩子挺多的，说月坛游泳馆看到了小孩练游泳啊，觉得孩子们都挺棒的。是啊，尤其夏天多游游泳多凉快啊。 好，现在依然是为您带来的东京奥运会的特别节目《燃在东京》，我们在下两个时段啊，还有一个小时的时间，继续跟大家来关注奥运的最新的消息。那同时呢，我们也关注今天晚场啊8:30，国安即将和河北带来的这个新一轮的第12轮的比赛。河北最近势头也不错， 是、 我们看看，这一场比赛当中谁又能为国安戴上射门靴？我们稍后见。 山川异域，风月同天，东京奥运万众瞩目。 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双奥之声 FM102.5，

怎么这么厉害呀、 嗯？ 啊，好像变身了田径霸主了。这边先拿欧洲杯啊，在田径人家也厉害了， 嗯、 拿了5块田径金牌了、哎。这个他说出乎大家的意料啊。 对，他也说到说咱们中国竞走队也请了意大利教练呀、啊，去规范一下动作啊。结果这 爆发力好像没以前强， 对，没以前强了，然后还给规范没了。 嗯、 这不会是余则成吧？ 啊，这个应该不会。但是意大利的这个选手持续在这个田径赛场当中有高能的表现、也是说明了意大利应该在田径的这个选材方面我觉得做得非常的好，因为意大利整体给我们感觉他的你包括在足球上面肯定是强国了啊、另外篮球其实也不错啊、排球啊、更是厉害了，所以他在这样的几个基础的非常受欢迎的项目当中有很好的一个表现，就说明了这个国家它在这个基本的选材方面啊，其实是有保障的。 嗯，不过确实意大利这一次也是很有竞争力啊，在今天晚上9:50的男子接力啊4x100米接力项目当中，他们也会有选手出战。 嗯， 那意大利的4位选手啊，他们在2012年的时候创造的是第13名的成绩啊，其实也是这几年的时候不断的在更新自己的技术。 对， 我们看到中国的4位小伙子，是会在第7赛道来出战，全国纪录是37秒79。那他们在预赛当中跑出的也是一个接近全国纪录的成绩，37秒92，已经是相当不错了。 是，所以说这个是今天晚上的关于田径的事儿。当然在田径之前我们再来关注稍早也就是大概25分钟之后啊，乒乓球的男团决赛，中国男团将会对阵的是德国队啊，现在的这个出场阵容也出来了啊，第一场就是比赛是许昕和马龙搭档啊，双打男双对阵的是弗朗西斯卡和波尔的这个搭档啊，第二场是樊振东对奥恰洛夫，第三场马龙对波尔，那第四和第五场如果有需要的话是樊振东对弗朗西斯卡，还有许昕对阵奥恰洛夫。 我是曼联说，哎呀，要说田径赛场上最想看到的项目，那肯定还是跨栏啊 啊， 这跨栏从刘翔啊翔时代开始， 是， 那就是牵动着我们每一个人内心的那个项目所在。 对 啊， 是。 其实，在刘翔之后，我不知道还有多少家里人还继续在关注着男子百米跨栏的这个项目。 是，就是当时那个情节，2004年夺冠那一瞬间啊，确实点燃了大家对于田径，尤其短跑这男子项目当时的这样的一个热情啊，认为中国选手找到了合适的运动员，科学训练我们也能够出成绩啊！这一次苏炳添啊又是证明了这一点啊！当然又谈到意大利的这个麻生，他说了意大利疫情期间是不是在家里就苦练田径了啊？他说意大利的好像这身材方面也是比较适合田径啊，身材很匀称的那种感觉啊。 对，有就是肌肉类型就不像一些比如说一些美国的一些选手，他可能肌肉会更偏这种横向发展， 是啊，就像练健美的似的， 哎，就是纵向发展啊，这是意大利的田径选手一特点。但是在接力这个项目上啊，我觉得意大利还是还好吧，不足为惧。他们创造的赛季最好成绩不也就是37秒95吗？比我们在预赛里创造的这个37秒92还慢了一些。 对 啊，他们的接棒的技术啊，一定比我们相比的话还是要差一些的。 是，这边还有朋友说意大利的这个竞走冲刺太厉害了，还不犯规 啊， 确实是有这个水平啊， 就是不犯规其实就是摸透了裁判的很多的这些细节的判罚， 是， 这能做到这一点是特别难的。 哎，你说是不是跟这个有没有可能啊，高科技跟这个鞋有一定的关系呢？就大家我看研究研究啊， 里边放一芯片什么的 啊，对，就或者提醒啊，这个脚还有多少就要这个犯规了，千万别犯规啊，或者说 这属于穿戴电子设备，这就已经违规了 啊。那是，关键是这个有没有更高的科技啊，说是现在不违规的啊，查不出来的等等的，不知道了。 这种招咱还是少想点啊，还是从自身出发，从这个科学训练开始， 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嘛。 对，怎么把这个竞走的规则研究的真的是120%都在自己的掌握之中，其实也就拿到了竞走能够 获取佳绩的命脉了。我们之前也不都是这样做的吗？ 嗯，但是竞走这个项目真的是个非常苦的一个项目。 对， 这不是一般选手能练的。你比如说，让你比如给家里孩子报项目的话，很少说谁说能竞走，因为这个太苦了。所以说，看到我们中国选手，这几位选手能够走下来，你包括刚才刘虹获得这个铜牌，电视画面给到的时候，哎呀，冲线那一瞬间得到铜牌了，那种喜悦啊，那个油然而生的感觉，伴随着他的八块腹肌，是吧？这非常的明显啊，确实感觉到这个队员，走得太苦了，获得成绩。相对来说这个铜牌是对他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鼓励。当然还有两个队员我觉得没有获得成绩，也希望我们这边这个体育迷们平时就能够多多关注这些项目，别只到奥运会才关注他们。 好，我们继续为大家来关注一下晚间值得看的一些比赛。晚上的6:30马上还有20多分钟即将要进行的就是乒乓球的男团决赛，中国对阵德国啊，德国队的波尔、奥恰洛夫都将会出战。而晚上的8:20是摔跤女子自由式53公斤级的决赛，庞倩玉也将会冲击金牌。那刚才我们说了，最受关注的恐怕就是田径项目男女的4x100米接力决赛，还有女子标枪的决赛。我们的男队是以小组第一的身份晋级的，而女队是以小组第三的身份晋级，其实对于冲击奖牌都有很大的希望。 对， 而女子标枪的决赛当中啊，其实投掷项目在田径的整个的大项里边也都是非常好看的。 是， 我们的选手啊，这个女子标枪的吕慧慧，老将吕慧慧也将会出战。她目前的世界排名是第3位，赛季的最好成绩是66.55米。 对，这边还有朋友都是谈到今天我们的话题啊，田径啊，对于田径的一个观感。这边密室剧本他说了，现在小孩练体育很多都是这个培训班赚钱的吧？但是培训班人家培训这个挣钱是应该的。他的意思，是不是就是这个，赚钱？那培训班人当然是要这个赚钱。主要我认为他赚钱是可以的，但是能不能提供一个最专业的这样的一个培训，可能是这朋友是这个意思啊。所以找好这个培训的机构也非常的关键。是， 我们也继续回到晚间的田径比赛啊，在这个投掷项目女子标枪的决赛当中，吕慧慧是很有竞争力的。同样更有竞争力的就是现在排名在世界第一位的澳大利亚的选手科尔斯里啊，他的最好成绩，赛季的最好成绩其实并不是很好啊，62.59米，但是他的个人最好成绩是在67.70米，现在是排名世界第一的选手。而排在世界第二的德国选手克里斯丁啊，也是有着很强的竞争力。他的赛季最好成绩是69.19米，也是他的个人 PB。 对尤其是这种投掷类的项目啊，它跟短跑类的，我认为还是这个在现场激发状态稍微有点不同。比如短跑啊这一类的，你还稍微得压着一点自己，你不能太过了，特别兴奋的那种状态，得找一点非常高的这个状态，再往下调那么一丁点儿。因为别抢跑了什么的。但是投掷这个比赛啊，什么铁饼啊、标枪啊、这个链球等等的，你真得让自己非常的兴奋啊，就那一下啊，把吃奶的劲儿恨不得用出来啊，可能就比对手多那么0.1米，你就夺冠了。 大家都在聊自己非常喜欢的这些田径的项目啊，我们也一起来关注着晚间马上要进行的8:20。6:30即将要进行的男团的决赛，中国男乒团体赛中将要对阵的是德国队。我们马上来连线一下搜狐体育的专项记者郭健老师。郭健老师您好。 哎，主持人您好。 哎，在经历了昨天晚上的女团的决赛之后，今天的男团决赛咱们国乒是怎么排兵布阵的？您是不是给听众朋友们先介绍一下？ 我觉得对于国乒来说，肯定还会像前面一样，就是大家现在相信已经看到这个对阵，就是马龙许昕担任这个第一盘的双打比赛的这个任务，然后樊振东呢是两个单打，第三盘是马龙，后面是樊振东和许昕。我相信这个排兵布阵呢是和之前半决赛的是一样的，是比较稳妥的，让马龙打第三场来抓波尔。 像德国队这边呢，还是采用了和前面四场比赛都一样的三场比赛一样的排兵布阵，包括弗朗西斯卡和波尔打第一盘的男双，然后奥恰呢打两盘单打，第三盘是波尔。现在从整体实力上来看，中国队无疑占据一定的主动，但是奥恰洛夫他也在这个之前的比赛说过，说其实像波尔在团体赛里边状态非常好，因为从来没有输过球。他呢在这个男单的半决赛里虽然输给了马龙，但是比分非常的接近，第七局打到9-11。而弗朗西斯卡在2019年的澳大利亚公开赛上曾经有过战胜樊振东的这么一个记录，这也是他们对于最后的这种男团的冠军还抱有一丝幻想的主要原因。 嗯，您刚才用了一丝幻想这个词哈，确实对于我们的这个团体赛来讲，对方跟德国去相比的话，那真的是有着很大的优势了。那今天您是不是觉得这一块金牌可以说我们已经是手拿板钻了？ 对，我觉得像男团和女团的金牌应该是中国乒乓球队在这次5枚金牌中最有把握的2枚金牌，如果让我预测的话，觉得到3-7开或者2-8开这样一个情况。 嗯，还是优势非常明显的哈。当然德国队也是一个很值得我们尊敬的对手，因为队中的波尔啊、奥恰洛夫他们都是尤其是波尔真的是一个已经征战奥运多年的老将了。您怎么来看这样的德国的老将呢？ 我觉得像波尔他今年是40岁，因为他生日是3月8日已经过了，所以以40岁的年龄来征战这个东京奥运会，而且表现出非常好的一个竞技状态，尤其是在团体比赛中，就像刚才说的，他的双打和单打都没有输球，也是在之前能够先后战胜中国台北和日本的最重要的一位功臣。而且像波尔可能对平时的一些小比赛或者洲际比赛可以采取一种不是特别重视或者放弃的态度，但是在奥运会这样非常重要的一个舞台上，4年甚至5年一届的这么一个舞台上，波尔也是倾尽了全力。另外像阿特洛夫他的年龄跟马龙其实差不多，两个人也是从小打到大，这个在之前的男单半决赛中可以看出。但是虽然他这次拿到了男单的铜牌，但进入到团体比赛里面的时候呢，他的状态不是特别的稳定。只是在第一场对阵葡萄牙的时候，担任单打赢了，但是在后面对阵中国台北和日本的时候，分别输给了林昀儒和张本智和。所以说现在他的情况应该说不是处于非常稳定的巅峰的状态。这块我相信如果樊振东如果能够处理得好，按照他樊振东的水平应该是战胜奥恰没有太大问题的。 那这一次咱们国乒整体的这个东京奥运之旅，虽然说现在男团的比赛还没有开始哈，可能说这个总结稍稍的有一点早，但是确实从一开战的这个混双的比赛，我们没有拿到那一块金牌开始，就感觉到整个国乒的这一支队伍还是充满着那种捍卫自己荣誉的那种坚决果敢，也是一直以来他们的这种优良传统。那您怎么来看就这几年的时间，尤其是像日本啊，他通过设立新的奥运项目还有其他的去层出不穷的一些选手来冲击我们，是目前还是一个小股部队的力量，那我们未来会怎么去应对这样的一些挑战呢？ 首先说一下他这次的设想，这次加入了这个混双的金牌以后，国乒的目标之前刘国梁主席也说过是保三拼四争五，他说的争五应该就是指这块混双金牌，因为的确混双有一定的特殊性，一共只有16队选手，而且每个国家或者地区的协会只能派出1队选手来参赛，这样偶然性就被极大的提升了。而且东道主选手呢派出水谷隼和伊藤美诚也是志在必得，所以我觉得这块金牌的归属最终落在东道主手里也是可以接受的。但对于国乒来说，最厉害的地方呢就在于能够及时的调整自己的状态和心态，在后面可以说现在已经结束的3个单项的比赛中都保持了一个非常高的水准和一个稳定的心理状态，充分发挥了自身水平拿到这个冠军。至于您说的这种冲击的态势，我觉得从2016年以后就已经开始，日本上升的势头非常明显，无论是男线的平野美宇、伊藤美诚，女线的平野美宇和伊藤美诚，还是说男线的张本智和，都体现出了非常强的一种竞争的态势，尤其是在 面对中国选手的时候，他们的实力往往能有一个充分的发挥。 嗯， 就像伊藤美诚之前反复说的，说每次对着中国选手，自己都能够收获非常非常多的东西，也知道后面自己在训练中有应该有哪些方面的提高。我觉得随着他的不断提高，包括在技战术上的成熟，包括身体的发育、力量的增大，在未来很长时间内都会是中国队的一个主要对手。张本智和同样是这种情况。其实我觉得张本在这个奥运推迟一年其实是对他有帮助的，因为他可以完成一种从男孩向男人的一种蜕变，这样的对于他的力量包括速度都是有一定的提升。但他的问题就在于面对一些准备不足的选手，或者是不是那么知名的选手的时候，没法完全的发挥出自己的技战术方面的优势所以很非常容易在早期就是在男单前几轮就折戟沉沙，这是他的一个弊病。但如果他能够克服这个问题，在心理上更加成熟，技战术更加全面的话，我相信同样和伊藤美诚、田野美宇一样，在未来5到10年内会是中国乒乓球队最主要的对手。 嗯，郭老师您好，我也问您一个问题啊。这一次我们看乒乓球比赛，大家除了关注中国队的表现之外，日本选手伊藤美诚引起了大家的格外的热议。有一点就是他的发球这个动作，有些朋友说了，这个动作是不是这个过于的这个张扬啊，或者怎么怎么样，过于的浮夸啊等等各种各样的评论都有。想听您专业的一个解读，就是他的这个打球的风格啊，他现在的优势在哪里？另外他的劣势除了前三板之外，是不是未来还有没有进步的空间呢？ 其实他的发球是在这次疫情爆发以后，他自己在日本的家里包括单独训练了很长时间，在发球上有了一个很可以说很大的提升，或者是在变化方面有了不小的这种改进。这在他后来在中国参加这个世界杯的比赛的时候已经能够看出来。应该说他在发球接发球这两个环节上是有自己的独到之处的。我之前看过一个日本的纪录片，也专门就伊藤美诚的接发球做过相关的这种专题的报道。而且从这个混双的决赛中，其实我们可以看出来，伊藤美诚的发球包括他的接发球甚至会给这个咱们的男选手许昕造成一定的困扰，是因为伊藤美诚他的这个球拍属于颗粒性打法，他的这种在旋转速度力量上的这种回球和击球同一般的咱们普通接触的打法不完全一样。这方面呢，国乒也是比如包括像孙铭扬等一些选手模仿或者说近似他的打法，但我相信伊藤美诚毕竟是世界顶尖选手，我们队内的一些模仿啊或者是备战呢，不可能完全达到他的那种水平。所以这在混双的这块金牌争夺战里我们是看得非常清楚的。应该说对于伊藤美诚的发球接发球，我们始终在研究，始终在想一些克敌制胜的办法。所以在孙颖莎面对他的时候，包括在女团的决赛中，我觉得还是比较好的解决了这个问题。虽然伊藤美诚也还通过自己的发球造成给我们的选手造成了一定困扰，但应该说这在发球和接发球这两个环节上并不能对中国选手起到那种致命的杀伤力。 嗯，所以还是硬实力绝对决定一切哈，我们还是有那个硬实力所在的。谢谢郭老师给我们带来的精彩的评述，我们也一起期待着男团决赛的开始。郭老师再见。 再见。 好了，谢谢郭老师。现在我们也看到应该是这个比赛马上就要开始了，现场的声音听一下有没有最新的一些信息啊？ 先是进行了这个中远台的攻防练习 啊，这是央视的 李 武军 老 师，是听听他的介绍， 也是不时的在点点头。而奥恰洛夫呢，也是在进行了身体的拉伸训练之后，然后走进了训练馆。当他看到这个徐晨浩在模仿自己发球的时候，也乐了。应该说，中国队和德国队呢也是非常的熟悉。中国队的队员呢是东京时间今天下午的4:50来到练习馆的，昨天晚上和今天下午中国队是开了两次的准备会。中国乒协主席刘国梁呢特意告诫队员们要做好打硬仗打恶仗的心理准备。应该说呢，中国队和德国队应该说彼此都是非常的熟悉。在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的男团决赛里边，当时中国队是3-0战胜了对手，获得了冠军。在2012年的伦敦奥运会的半决赛里边，当时中国队又是3-1战胜了对手。 九年之后，中国队和德国队再次在男子团体的决赛场上相遇，相信他们一定会向世界奉献出一场精彩的对决。主持人， 我们也是很期待着。刚才郭健老师心里胸有成竹 啊， 已经是三七开和二八开的区别了，我们就是都是后边那个哈。 嗯， 而且他刚才提到的就是日本的，无论是男乒还是女乒的选手，无论是张本还是伊藤，他们都非常的年轻。 对， 同时呢，其实他们从小在成长的道路上，因为像伊藤，他的教练，启蒙教练就是自己的妈妈。 是 不断的在鸡娃的这个过程里边给他的一个信念，就是一定要赢中国长城，一定要赢中国队。 嗯， 就是让日本选手他们在面对一些其他的相对较弱的对手的时候，他很难去摆正自己的心态，他不能把它当成一个很平时的比赛啊去面对，而是他一到打中国队那鸡血就上来了。但是可能面对一些其他的比赛的时候，哎，心态又会突然之间失衡啊，在很早的时期就心理崩盘。 当然这个实力上来讲呢，日本队这个选手最近实力确实上来了。另外刚才我已经提到了，就是为什么日本选手越打到后边他这个瓶颈会越多呢？就比如20岁刚冒头的时候，包括张本更年轻啊，感觉太有天赋太厉害了，这未来是不是能赢中国选手啊？但是你看20岁以后，他的整体的发展会陷入一个所谓的瓶颈期啊。之前看过这包括这个张怡宁等等的这个采访啊，他们可能也认为啊，为什么日本选手到20岁以后有瓶颈期，就是因为他没有整体的这样一个训练环境，不像中国队全都是世界冠军级别在这天天练啊。那可能日本队的只有一个或两个世界冠军，准世界冠军级别的在一起天天练这个效果是完全不同的。 我们也马上来连线一下我们前方的记者，因为现在男团的决赛马上就要开始了，还有不到5分钟的时间我们的记者金泽也是正在东京的这个乒乓球馆马上要来关注这样的一场决赛。确实对于男乒的团体赛大家心里都非常的稳啊，觉得其实不管对手是谁吧其实都是一个人值得我们尊敬，但是同时呢硬实力决定了一切。 是 四九城还有很多的家里人都说，哎呀，波尔看波尔打比赛都是自己上学那会儿的事儿了。 是啊， 20多年波尔依然在坚持。 没错啊，这是乒坛的常青树啊。但波尔他跟刘国梁也打过，但是没打过单打，跟刘国梁打过双打，后来刘国梁退役之后了，我记得他在大赛应该世界杯那个级别的赢了孔令辉和王励勤当时中国男乒的这个一二号位的这样的选手高光了很长一段时间而后来呢他一直打，感觉好像总能在世界杯这个比赛当中，这个级别比赛当中偶尔拿个冠军但在奥运会上始终就没能突破中国队的这一关。 确实如此哈我们也真的是很期待着国乒继续去延续这样的碾压的态势这样的优势。很多的家里人像我没有微信说感觉张本打球太疯了尤其是他在赛场上的那些吼叫这要是年纪大了岁数大了有点吓人，还是改改吧。每一个 这个就是角度的问题了， 都是有自己的特点的。 那 其实张本就是刚才咱们分析的其实张本和伊藤他们都是包括水谷他们都是在不停的这种想要对中国队形成冲击的这种心理的引导之下。 对，而且我们中国选手打起来了这个劲儿啊什么的，我觉得比日本选手还要厉害呢您可能这个只是以球迷的角度这个关注点是不同的而已现在我们的导播已经是与我联系好了在前方采访的记者金泽，让他来介绍一下这场乒乓球的关键比赛。金泽你好。 哎，主持人您好。 金泽，现场的感觉怎么样？我们刚才连线了这个郭健老师他是对于中国男乒今天的团体赛觉得手拿把攥了你觉得呢？ 我认为嘛，我现在就是在乒乓球比赛的这个现场，那么现在还没有开始，但是现场的不管是电乐呀，然后现场的 MC 其实都还蛮热烈的，虽然我们没有观众，但是记者席是已经坐得满满的了，所以说今天其实很多人都在关注这场比赛。其实我也觉得可能今天中国男队打德国，决赛打德国应该是 应该是很顺畅的，但是可能有一点点的阻碍，就是在马龙和奥恰洛夫这方面，有可能他们在单打再次相遇。那么其实以前呢，马龙是奥恰洛夫的这么一个最大的克星，但是在这次东京奥运会的男单半决赛中，我们也看到了马龙其实是险些在奥恰洛夫这方面是栽了跟头。当时半决赛的时候，不知道有没有看比赛啊？当时是马龙先是有一个梦幻的开局，2-0赢了奥恰洛夫，但是呢，奥恰洛夫这个名40岁的老将可以说是没有任何放弃，甚至打到了2-2，直到最终，这个马龙11-9险胜过关，淘汰了奥恰洛夫，挺进了男单决赛。所以说这次团体赛，马龙再次遇见了这个奥恰洛夫，如果相遇的话，有可能又是一场苦战。但是我觉得其他的队友也会给马龙一些信心，毕竟是我们的龙队。虽然可能在过程当中会稍微惊险一些，但是我觉得他们几个人一起合力是能够赢得这场比赛，并且轻松赢得的。主持人， 我们从电视画面上看到我们的国乒三子樊振东、马龙和许昕啊，他们已经是进场了啊。金泽是不是给我们介绍一下现场的情况？ 现场的话，我们现在是看到中国队以及德国队，他们是现在已经到达了现场，然后在自己的准备席这儿正在做准备。我是在这个记者席的最上方，可能看的还没有很清晰啊。反正现在所有的队员都在整理着自己的书包，然后来看一下，再拿出拍子啊，或者拿着这个毛巾正在热身，或者换上比赛服，总之都在做着认真的准备。那么他们也是非常细心的，已经把口罩戴上了。那么他们今天的队服是在第一场，这个混双的，我们看到这个紫色的以及黑色的相间的这个队服，我觉得这个颜色可能对于中国队来说是一个幸运色，而且在场上非常的亮眼，因为整个赛场是火红的，非常火红色的。那么他们在其中其实是非常耀眼的。那么刚刚其实我也提到，虽然今天我们是没有观众的，但是胜似有观众。基本上我们的所有的媒体全都已经坐满了，并且在下面的围观的这些工作人员也非常的多，其实大家都非常期待这场比赛的到来。 好的，比赛也马上就要开始了，我们也期待着后续金泽的报道。谢谢，再见。 再见金泽。 好，再见。 好，我们也是来点现场的声音，感受一下吧，赛前这个氛围吧。 再拿下第一盘比赛的话，樊振东第二盘上场，整个这种自信的程度。 好，我们一会儿随着比赛的进程给您介绍现场的情况。 这边很多的家里人都在关注着男乒的团体赛啊，这是决赛当中啊，三位国乒三子啊，许昕、樊振东还有马龙都是穿着这个黑紫相间的这参赛的队服。 对、跟女队那个是不同的。 对，真的是我觉得一方面是很燃啊、一方面也很飒。 是， 彭生麻中说，我也不想凡尔赛，可是实力真的不允许啊。 是啊，这衣服跟女队穿的是应该是同样的一版，女队穿的是这个红色的底儿，然后是金龙啊，这次男队穿的是黑色的底儿紫龙啊，这个应该也是挺厉害的。 我们也一会儿跟大家共同的来关注一下最新的战况。 奥运奖牌榜， 奥运奖牌榜， 关注最新的奖牌榜，刷新一下，现在没有太大的变化，中国体育代表团还是排名第一，34金24银17铜，而美国队是30金35银27铜，暂列第二位，东道主日本队22金10银15铜是暂列第三位，英国、澳大利亚和俄罗斯奥委会队是分列第四到第六位。 我们一段广告片花之后，稍后继续回来。 调频94.5兆赫， 这里是故宫博物院， 这里是钟鼓楼， 这里是中华民族院， 这里是国家体育场 鸟巢， 这里是奥林匹克森林公园。 调频94.5兆赫。 妈妈，声音都传到六环外了。 北京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六环不是终点，陪伴。直到永远。 空调调高一度，践行小节约，节能环保健康，促进大文明。 即日起，由首都文明办 北京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北京市商务局主办、北京广播电视台承办的2021畅享健康生活空调调高一度专项宣传推广行动全面启动。以上为广告时间。 告别金元泡沫，重塑中超理想，分段赛会进程迎来崭新起航，实力新人 来到了这个新的家庭，面对挑战完成挑战， 精干老将 为了我们的目标去努力去争取冠军， 激情主帅 几年了，我们一直是名列前茅吧，把自己的能力发挥得更好一些，能够再往前走一步。 焕新登场， 今年联赛和去年相比较应该有三个新的变化。第一个变化，中国足协职业联盟啊， 和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一起关注2021中国足球超级联赛。山川异域，风月同天，东京奥运万众瞩目。 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双奥之声 FM102.5，四名记者直击现场，全频传递奥运之声。 7月19日至8月9日，倾力奉献，大型融媒体报道，人在东京， 尽览东京奥运，就在体育广播。 期盼已久的五洲聚会，跨越万难的目光相拥，人在东京，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东京奥运会特别节目。 已经是北京时间的18:35了，您正在收听的依然是东京奥运特别节目燃在东京的金戈铁马板块，我们也跟大家一起来关注着男团的决赛当中啊，现在目前是许昕和马龙来搭档双打对阵的是弗朗西斯卡和波尔。 现在第一局的比分中国队上来就是4-1领先于德国队，我们也会为您持续关注这场比赛的一个进程啊。 就看男女团的比赛的时候就一定要配合着那个特别燃的音乐，你就觉得 是， 我就简直就是有高能的冲击波。 是刚才说到了中国队今天的衣服是紫色的龙，是紫龙啊，这边 Mr. Young 说了，马上就提到了，说这紫龙难道是圣斗士星矢里的那个庐山升龙霸那个紫龙吗？这边曼联也是想起了圣斗士，都是很燃的。是 我们也持续跟大家来关注着国乒男团的比赛的进程。今天的两个话题，第一个也说一说晚场的田径赛场，您最喜欢的项目是什么？ 对， 还有我们也关注一下晚上8:30即将进行的北京国安面对河北队的第12轮的中超比赛。 是在这之前呢，我们还得揭晓一下今天东京名侦探听友互动活动的这个答案到底是什么呢？答案就是接力队有2名替补队员啊，这个说的是田径的接力队的事儿啊。我们将从答对的听众当中抽取一位，获奖者获得2022年北京冬奥会特许商品作为奖励，工作人员会直接联系获奖者，也期待您明天继续参与东京名侦探的互动活动。 我们也继续来关注一下，就在我们关注奥运赛场变化的同时，其实西甲那边啊，巴萨已经是地震了，留住梅西的努力终于是宣告失败。就在今天凌晨的时候，巴萨已经是发布公告了，说梅西这事儿彻底黄了啊，不会继续为巴萨效力了。 是， 说本来呢已经是达成了一项协议，而且双方都有在当天就签新合同的明确意向。 是， 但是因为经济上和西甲相关的规定方面上，你看看这全都是 对 官方的一些措辞 啊，没谈感情，说感情没破裂 啊， 钱上面没给够。 其实咱心里都明镜似的，到底因为什么让梅西愿意现在可能他再签一家豪门也未必能给出巴萨续约的这个合同那么高的薪金，因为虽然是降薪续约但是毕竟梅西的身价是摆在那儿的。 是啊，所以这件事不知道是谁打谁了一个措手不及。这个也就是要不然就是梅西 主动的说解约，给更高的价钱了，这个那我就不在你这儿干了。另外一个可能就是巴萨俱乐部就不想承担所谓的未来的一些风险，因为西甲它有一个财政公平的条款，梅西如果占据了太多的这样的薪资空间的话，那未来他肯定得卖很多人啊、甚至得在盈利的方面做更多准备，你比如说这个球票未来是不是得涨价啊，等等等等的啊，他得把这个空间给挪移出来才行。当然我刚才也是看到了有一条中超的俱乐部跟这有关系了 啊， 山东俱乐部泰山俱乐部官方微博刚才发出了一个辟谣，说啊，有媒体说啊，我们与梅西的这个未来将会合作啊，这个是一条那意思啊，不真实的，我们辟谣了。然后看底下超多人回复说，这用辟谣吗？ 是啊，这山东在此时此刻蹭什么热搜啊？ 啊，就中超球队好像都蹭不上这事儿。 对 呀、 啊，现在这现心摆在面前，中超球队就别想了，而且。这可是梅球王啊，但是关于接下来梅西啊究竟会去到哪家豪门啊，他未来到底在哪儿、我们也马上来连线大家都非常熟悉的评论员天英。天英你好。 哎，天英你好。 哎，大家好。大家好。 哎，是不是说说呀，这巴萨哎就突然之间跟梅西就给谈崩了啊，虽然之前我们知道、梅西已经是跟巴萨的俱乐部高层有很多的这种心理上的隔阂，但是真的没有想到就此就真的作别了巴萨。那接下来梅西可能会去哪儿，天英是不是给我们预测一下 啊？因为今天好像就是两个嘛，今天这个事儿一出完之后大家可能有两个有两个人或者说是两个方面是最受震动的哈。一个就是这个阿奎罗嘛， 对， 阿奎罗奔着梅西去的，结果发现啊你走了，是吧。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大巴黎发现啊大家怎么都关注我都在看我，是吧。这个所以说这个问题我觉得可能就是大巴黎，大家可能认为真正能够为这事儿付钱的买单的可能是大巴黎，原来曼城也在名单上面， 是， 但是大家知道曼城刚刚花了1亿镑，是吧。然后对，刚花出去这么多钱，再让他花的话，可能对曼城来讲也是一个巨大的负担。现在大家认为，可能凑成这种银河战舰、这种无敌战舰的，可能就是大巴黎了。你可以想一想，当大巴黎真的签了梅西的时候，又有大巴黎，左有内马尔，中间姆巴佩，这是何等恐怖的一个阵容啊！ 哎、真 是， 是 吧？ 又成宇宙级别的球队了。 对，而且是老中青三代跨越了20年以来的世界上最伟大的进攻阵容。我都想给大巴黎买件球衣出200块钱帮他们凑成这个阵容真的想看看，对不对？所以我觉得真的大家都想看看这个阵容一出来，我认为对于这种欧冠的比赛啊，对于法甲联赛啊，都是有巨大的提升。每个人都想看看啊，35岁的梅西，对吧，27、28岁的这个内马尔，包括这20岁出头的这个姆巴佩，这三个时代的这个天王巨星凑在一块儿怎么踢球。你可能错过了贝利，错过了马拉多纳的时代啊！你没看过克鲁伊夫踢球，看这仨人在一块踢球，那也是值得球票的。我认为啊，大巴黎的机会是很大的，而且也希望大巴黎能把这一单给凑成了。 是，之前我们几个月天天都聊啊，说梅西跟巴萨俱乐部种种的感情的纠葛啊、梅西各种各样的表态，仿佛就是说，那我走啊，嫌我太怎么样，那我走。没想到这回梅西真走了。所以这个是一个震撼。我们也看到了今天有一些中超球队，比如说鲁能的这个官微刚才也提到了，说发了一个辟谣声明，说我们就那意思跟这个梅西啊未来不会引进梅西。这个 强行蹭热度啊。 虽然说好像中超球队应该就跟梅西没什么缘分，但我还想从天英你这边确认一下啊，中超任何球队你认为现在有没有可能碰一碰梅西？ 我觉得这个的概率大概相当于什么啊？相当于待会儿我发一微博，我说这个奥斯卡以后不是我女朋友，我要辟谣这个问题，我觉得基本上是等于这个概率了吧？就是，就从理论上讲，就是中超有这个封顶之后啊，这个薪金封顶之后啊，就是如果能梅西能接受这个工资，他咋就在巴萨就留下来了？对吧？这个工资翻了3倍，就翻了10倍，我觉得梅西很难接受的。然后。所以我说我觉得跟中超肯定是不存在这种了哈。其实就我来讲，就是比如说我喜欢的两个球队啊，一个北京国安，一个国际米兰。梅西50岁之前能够加盟这两个球队，我都挺高兴的，我都接受。 就在自己职业生涯的末年啊，只要有机会就行。 啊，我都接受。 啊，这个只要他能50岁的时候能够接受这个工资， 嗯、 能够来都可以。 嗯， 当然现在这肯定是没有机会了，大家都要相信这一点，不可能啊。啊，对这个，在中超所有中超把中超所有俱乐部的顶薪加一块给梅西当工资， 嗯、 也签不下来。 哎哎，只有一种可能，天爷，我突然想到了、就是所有俱乐部在一起众筹，加一块把这钱，然后梅西一个队踢一周，这才有可能，是吧？ 对对对、 啊、对， 就这个就跟那个吉祥物一样嘛，是吧？ 嗯， 我觉得这才有可能。其实就刚才你看那个康乐说这个话题，其实代表了一个特别大的一个意思是什么呢？梅西对于世界足球来讲，它是巨大的收视率、巨大的关注度、 嗯、 巨大的经济价值。它除了竞技价值之外，经济价值也非常大。 嗯， 它就是这个东西。所以说，西甲失去了梅西，当然也有人说，那有可能这个是巴塞罗那跟梅西大家一起这个西甲联赛在施压嘛？ 嗯， 啊，我已经放到这种话了，还不行，那咱就一损俱损吧， 嗯、 对吧？我没有梅西了，你也没有有梅西的那个巴萨了。 嗯。对，是双方之间的一种拉锯战啊，我们也可以静静的等待，然后边也许剧情还有反转，是吧？ 啊，希望是啊，希望有反转。 嗯，我们也继续来说说，大家都着急了，说哟，天人来了，必须得说国安了。今天晚上8:30，咱们要面对河北队啊。最近河北队真的是状态很不错，这蹭蹭蹭就已经跑到咱们前边去了， 嗯 啊，咱们也是通过上一场赢下大连之后才重新回到了赛区第四的这个位置，所以今天在面对河北队的时候，天鹰觉得我们谁会为国安带上射门靴呢？上一场是侃爷。 对，这场比赛其实踢河北真是挺难的，因为你看最近3场比赛河北2胜1平，咱们也2胜1平，然后河北的这个踢的这几个对手，你看他踢申花啊、天津啊、大连人啊，都不是怂队啊，都是挺硬的队，所以说我认为河北队的状态真的是比我们想的要好很多。这场比赛非常难打，谁能替国安进球呢？我认为巴坎布的机会仍然是最大的，因为现在我从我们的角度上看，国安队在前锋线啊就得到的支持力度越来越少。咱们客观的说哈，为什么我们的运动战的进球少？是因为我们前锋得到的支持少。 嗯， 啊，我们给他的这种支持不多，这是一个很大的麻烦。但是在这种情况之下，我认为能力个人能力更强的这个巴坎布机会更大。上一场比赛大家回忆回忆，巴坎布进的那第一个球是怎么进的？ 嗯， 那一个球巴坎布从接球跑动策应到突破到射门一气呵成就出了3脚球、 嗯、 我认为就是在短时间之内需要考验这个队员瞬间能力的这种天赋能力的或者说这种本能能力的时候，我认为巴坎布绝对这种顶级球星嘛，比所有人要高出一大块，这也是赛后比利奇单独表扬他，说他不是一个普通球员的一个原因。我认为关键时刻还得靠他。 嗯，而且确实我们在面对河北的时候，不管河北之前是怎么战平申花等等啊，但是咱们在面对河北的时候，还真是历史战绩很占优啊，他们是对咱们是1平4负，所以这场比赛，虽然现在我们在中场人员上少了奥比之后，真的是有很多这个节拍器的问题啊，没有能够解决。但是朴成复出了之后，似乎让大家稍稍又看到了一些希望。天鹰觉得，哎，这个咱们中场的梳理上，这一场还能有哪些提升的部分？ 从人员上面讲，现在的变化已经不会特别大了， 嗯、 就还是这些人员。但是呢，我觉得刚才你说这个小凡说的这个朴成特别关键。此前咱们做节目也聊嘛，对吧？哪怕是奥古比亚拉都在的时候，咱们也在说本土队员当中朴成的作用特别大。 嗯， 朴成踢法上面讲，他就不跟外援混着一块踢，你踢再好，我也踢我的。 嗯， 这样的话呢，就导致有外援在的时候，其实朴成是多了一条输出通道。对于国安来讲，现在等于有外援不在的时候，朴成可以打得更加自主了，以他为这种核心，以他为这种主要输出方了。我认为朴成在比赛过程当中很多时候的这种天赋是能够闪现的。就咱们国安队踢球啊，不是说像有些队一样梆梆梆就这种挣扎硬扛，这种国安队还是要踢出一些灵性的。朴成身上有这种很多的灵性，很多的这种聪明的地方，是大家喜欢的原因。我认为朴成的这种踢法啊，现在还没有到，因为他伤的太重了之前，而且是每个赛季都会有这种伤嘛哈。我认为还没有到朴成的巅峰，大家可以回忆一下朴成的巅峰是什么样，就是一场比赛有助攻有射门，有助攻有得分，还有9次抢断。 嗯， 我说这个是朴成的，这攻防两端啊，这是朴成的巅峰。我认为朴成要尽快找到国安队的，找到一个最好的状态， 他才是国安队这个赛季的一个 X 因素。我认为别的队员由于国家队的备战，由于国家队的比赛，其实整个的状态都不好。我们是需要这种具备国家队实力又没有打过国家队又刚刚复出，心态体能都能在走上坡路的朴成成为国安这段时间之内提高进攻效率的一个关键。 嗯，我们也期待啊朴成有更好的状态。 嗯， 啊， 是 带给球队。 期待着朴泰蒙。啊，确实他在场上有的时候你觉得像踢养生球一样，哎，这是溜一溜的这种感觉。但是呢他的分球什么的，确实他是有着自己的这个灵性的啊。这边彭生他也说了，朴成的而且体力好，灵性也好，相信随着状态的这个逐渐的恢复，田英能在中场肯定为国安队带来更多的这样的一个向前的创造力的展现。 是的， 啊，毕竟现在少了两个外援之后，国安需要这样的创造力。 嗯，最后天人给立一个 flag 吧，今儿这场球几比几，单刀直入， 国安二比一， 嗯，好， 那丢的那球谁丢的？ 那个球一定是打进门将的球，一定是进了门将一个 啊。明天早上我们来看看天人这个预测怎么样啊？ 行，好嘞， 好，谢谢天人啊，再见， 好，哎，好，拜拜，拜。 哎，这边很多家里人四九城也说国安真的有点打法克河北。 嗯 啊，那河北的打法其实有点复刻北京足球的那个打法，就小快灵嘛。 嗯， 但是明显是1.0版啊，国安现在已经早就升级到2.0了 啊， 希望如此啊。 他说最差也不会输。 嗯 啊，就是觉得以前打河北队打出信心来了。 嗯， 但是之前有一些比赛确实是有点让大家丧失信心的啊，所以你说打河北这个队，能不能一下子恢复到以往的那种效果？以往国安队打这个中游啊、中下游级别都是非常的这轻松的，轻松加愉快的啊，看看能不能有一个重新的找回原来的那种感觉吧。 嗯，我们也继续来为大家关注，目前正在进行的是东京奥运会的男乒的团体赛啊的决赛。那目前呢已经是打到了第三局，前两局许昕和马龙都是拿下了，第一局是11-7，第二局更嘎嘣利落脆，11-3。 是 目前在第三局依然是我们领先3-1。 对，现在进入到了一个暂停的状态。那接下来我们还要继续回到奥运会的其他项目当中，也马上要连线本台的记者林苑啊，应该是给我们介绍空手道的事儿啊。 嗯，这是奥运的新增项目啊，也是带来了很大的关注度。可能以往我们在奥运项目当中就是关注跆拳道， 是 啊，拳击啊比较多。 嗯， 但是空手道这是第一次在奥运的舞台上来看一看 啊，尤其技击类的，再加上这个柔道， 嗯 啊，现在还有了一个空手道啊，大家能把这规则看明白吗？能看明白的您真是行家了。 嗯，我们也很期待啊，在这个项目当中尹笑言也在为他冲击金牌啊去做着最后的这一搏啊， 是 一起来关注。 这边看到好多朋友都来预测这个国安的球，托尼伟说了天英竟然预测国安赢啊，那感觉他说不妙啊。 一般天英都得反着买是吗？ 啊 啊，在国安的身上也奏效吗？天鹰在国际赛场是这样，我知道 啊，是啊，但是天鹰在这个欧洲杯那会儿是对于意大利一直看好，这一点倒是挺准的，是 嗯，所以呢，我们也看看今天晚上，我觉得但凡啊，我们不要出现一些自己的主动失误， 嗯， 那面对河北的时候，梳理好中场， 对， 人员上调整也非常有限，我们基本上就是这个基本盘就这样了。 是，华北小新也是这个看法，说只要前30分钟不丢球，后边就有机会了啊！现在导播已经示意我们马上来连线正在东京采访的林苑，林苑你好。 啊，康乐你好， 嗯， 听众朋友晚上好， 哎，林苑，我们也继续来关注一下空手道的， 是吧？ 嗯，对的，对的，空手道女子61公斤级的比赛哈，我们也知道在小组赛里，尹笑言是第二场1-0击败了法国的选手，拿到了小组赛的2连胜。你在现场观察到的情况是什么样呢？ 之后呢，在这个四轮的比赛当中呢，尹笑言都是取得了胜利，那他也是以4场全胜的成绩呢，进入到了半决赛。接着在东京当地时间的一会儿，大概15分钟之后，将会进行女子61公斤级的 比赛，我们就将会能够看到中国选手尹霄妍在这个半决赛里面出场。我们知道在此前的两年当中呢，尹霄妍在奥运积分赛当中的表现非常的抢眼，在这个项目上排名也是第一。那他在今天的这场四场的比赛里面呢，也是非常的干净利落。因为我们这一次中国的两位选手尹霄妍和龚丽呢，是参加的空手道这个冬季奥运会当中也是奥运会当中的新增项目的两个级别的比赛，那这两个级别我们都是参加的足手这个分项。那现在其实我在这个东京武道馆里边呢，它马上要进行的是另外的一个奥运会的分项，就是空手道项目的一个分项型的比赛，但是今天晚上进行的是男子的比赛。那我们再说回到尹霄妍，他一会儿出场参加的这个比赛呢，将会是在今天晚上要决出的一枚金牌的项目，也就是61公斤级的比赛。那在之前的这个排名上面，包括比赛当中的表现呢来看呢，他也是非常有希望去战胜对手。而且我们从今天他晋级的这四场比赛来看呢，三场比赛都直接得分胜出，而在第四场当中呢是凭借着先手取胜，也是一个全胜的战绩来到这里。所以我们也是非常期待能够在奥运会这个新增的项目空手道的比赛里面，我们中国选手能够有非常不错的表现。那我们知道这次的冬季奥运会呢，也是有五个新增的项目，那我们五个大项，那在这五个大项当中呢，我们也是中国选手当中着重关注的就是空手道这个项目。尹霄妍和龚丽也希望他们能够在这个比赛里面在东京这个武道馆里面能够绽放他们的光彩。 好的，谢谢林苑，我们也真的期待尹霄妍继续延续自己的这种好状态啊。谢谢林苑，再见。 好，谢谢慧凡。 是，就看在现场的那种感觉啊，而且 林苑也很激动啊。 对，一说叫武道馆啊，更有那种空手道的那种感觉。 对，其实空手道，无论是空手道还是柔道这两个项目，它除了本身竞技的意味之外，还有很多文化的成分在里边。 对， 它有很多的礼仪，这都是在文化层面现场可以去感受的。我们也期待着后面林苑给我们做更多的介绍。那说到了国安的比赛，这边很多的家里人都说，哎呦，天鹰已经 预测 了 啊， 这国安有点悬呀。不会吧，在国安身上天鹰定律还存在吗？ 别说还真的存在了一定的时间。但不知道这场怎么样。这场倒是四九城说了，最近三年国安打河北队4-1，所以说天鹰他认为这个还是信心是有理由的。 托尼韦更期待的是晚上的真的是全面开花啊，说今天晚上男团冠军接力再摘一个牌，国安获胜，那就是完美的一夜。 对，这边还有朋友谈到了乒乓球，也是关注到了男团决赛，说太轻松了，中国队现在2-0大比分的这个第一场这个双打。现在第三局还是比较焦灼， 稍微有一点啊。现在许昕跟马龙是9-7领先。 是，这场比赛按照这样的节奏来讲，那双打其实是这个外国选手对我们挑战最大的一个项目。剩下全都是单打，单打相对来说我们的这个优势将会更加的明显。 我们也继续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奥运的消息啊。除了来关注尹霄妍之外，其实。孙亚楠也在摔跤比赛，这是女子自由式50公斤级的半决赛里，上半场是1-7落后，下半场疯狂反扑，最后是绝杀了对手，10-7绝杀了美国选手，已经进入到了决赛了。 是，另外男足的铜牌争夺战当中，墨西哥队是3-1击败了日本队。 我们也一起来关注晚场的一些比赛。这边很多的家里人，唯有战斗说有需要许昕吗？两个人这是团队作战啊。 对， 现在是双打的比赛正在进行。 是，双打的比赛，当然了，如果说3-0了的话，那直接这比赛就结束了。 已经是来到了赛点了啊！现在第三局的比赛是10-8啊，许昕和马龙领先。好了，这就是我们这一时段的全部的内容，也请大家继续在晚间的8:30激情赛场，我们会为大家带来北京国安对河北的这第12轮的中超比赛的转播，转播员是王毅和南方指导，欢迎大家到时候收听。 再见。